晨，早晨，早晨，时间嚟到十一月二十八号星期日嘅早上6:09，一个相当之舒服而且清凉嘅早上，亦都希望你如果咧系正系工作又好，或者正系出去散步晨运都好，都会有一个好好嘅心情咧。现时咧，室外录得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74%，加上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嘅一日啦，咁啊最高气温咧会大概去到24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而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噶。亦都睇埋未来几日嘅天气啦，都系天晴干燥，而本周中期咧北风会增强，天气会转凉。本周后期早上咧系仍然清凉嘅。我自己咧就睇咗天文台嘅一啲九天预报啦，发觉咧嚟紧呢个星期中开始咧就会开始又跌多几度，可能朝头早嗰啲时分咧就得14-15度咁样啊。新界地区可能会再冻多少少，咁啊所以咧如果上个礼拜本身已经有啲厚衫喺度嘅话咧，就真系要啦，自己 keep 住啲厚衫，唔好咧俾自己涉亲冷亲，一定要保重身体啊！电话号码18723388，今朝早热线依然开放嘅。无论系生日嘅点唱，定还是系一啲快乐嘅生活点滴，想同我哋分享，都希望你可以打通呢一个电话啦。今朝早咧，林慧喺呢一度继续等你嘅电话，18723388。 共你初初相识那日，暖洋洋。同去看斑马与大笨象，大树下又抱白绵羊，听鹦鹉的歌唱，共你彼此欣赏快乐，我俩共赏，求再与你相见已变做愿望，漫步骤雨下淡然尽望，听鹦鹉的歌唱，再与你相见，你他乡奔往，盼会有书信，我日望夜望，身边的知己都共样讲，只会心凄怆，我的心真的充满凄怆，自你迁居他乡已经过了半载，如你有兴趣，我对你讲一下近况，最爱那斑马，天天都去探访。离别你，那只畜生不悲伤，我每次都会抱抱那白绵羊。笼中的小鹦鹉不肯再歌唱，伤心的小鹦鹉想起你不歌唱。接铺有快信，说到你对我淡忘，还建议我今次应该点样？从他的口中得知一切真相，稍添凄怆，玉照通通销毁，只剩得三几张，求与你相对，一张摆放，将一张摆于睡床前。一张我身边放，那天天清风爽，往昔快意再响，重到我与你到过每一处去看看，看你最爱那斑马，今天可会悲伤，无奈那只畜生不悲伤，我要再紧抱你，抱过那白绵羊，今天也不肯唱，伤心的小鹦鹉今生再不歌唱， 听过来自郑中基的《伤心的小鹦鹉》。电话号码1872388，林慧今朝早继续期待你的喜讯，等紧你的电话。 多么想一清晨抽空去趟旅行，结伴回到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灯，餐桌旧了，要与你倾诉最近。又慰问世界在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比起交错见面，由你抚我伤痕，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不怕它低温，唯一印象会最深的深夜，一拥驱走了灰暗，有个人。当手根的花纹都添上了皱，下和你没眼泪那亲近，爱伤不需一人温室的质感，一切未变，我有你只觉庆幸。有快乐最怕未备份，到了说来至发现最真，可否今次见面提醒小半生吸取的教训，明了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人海中诞生几个的家身，谁将现实里和我坐最近，不可分开的这种亲。 我呢送上来自李恒毅、萧海恩主唱的这种亲。 未知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歌谣。 朝早嘅时候咧，听下呢一类抒情柔和嘅作品，都几舒服嘅。佢系刘德华，嗰个名字叫做《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all day just all the time. You're everything to me, brightest star to let me see. You touch me in my dreams.Kiss in every scene. I pray to be with you through rain and shiny days. I'll love you till I die. Deepest sea, widest sky. The beauty of our love paints rainbows everywhere we go. Need you all my life. You're my hope, you're my pride. In your arms I find my 电话号码1872-3588，今朝早有我林慧 Barbie 喺呢一度，希望可以接到你嘅电话，不论系点唱定还是系生活上一啲乐事美事嘅分享，希望透过电话隔住条电话线，将啲正能量传过嚟直播室，亦都传去大气电波，俾所有听紧 Beautiful Sunday 嘅人呢。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all day just all the time, you're everything to me.Start to let me see. You touch me in my dreams. We kiss in every scene. I pray to be with you through rain and shiny days. I'll love you till I die. Deepest sea, widest sky. The beauty of our love paints rain. 覆满，跟你一起暗暗喜欢，热爱堆满你身边伴，情侣一般，红茶杯 来自陈慧娴的《红茶馆》。 这生死相许的爱侣都不愧世界之最。你愿意信仰我忠究，为爱恋拼命奔跑，你这牺牲永远都不留，我共你去走。你会哄我，你会杀我，你会抱我，你会烫我到了不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表示，如果 Omicron 变种病毒在美国出现，他不感到意外。福奇接受电视访问时说，当病毒具有这种程度的传染性，并且已经在以色列、比利时和其他地方发现和外游相关的病例时，这种病毒最终会传遍各地。美国疾控中心早前表示，至今仲未在美国发现 Omicron 病例，如果在美国出现，预计可以迅速确认。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已经听取有关 Omicron 最新情况的汇报。荷兰卫生部门说，从南非乘坐两班机抵埗確診新冠病毒的61名乘客中，相信部分人感染 Omicron 變種病毒，會進一步檢測確定。兩班分別從約翰內斯堡及開普敦出發的航班，再有大約600名乘客，當地星期五飛抵阿姆斯特丹機場，確診者被安排到機場附近的酒店隔離。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和瑞士聯邦副主席兼外長卡西斯電話會談。王毅說，瑞士是冬季運動強國，中方願意進一步加強場館建設、人員培訓等交流合作，為中瑞關係增添新內涵，共促冰雪運動發展。瑞士亦都是國際奧委會機構駐地，雙方要共同抵制體育政治化圖謀，為國際賽事提供健康的環境。卡西斯說，瑞士反對體育運動政治化，祝賀北京冬奧會籌備工作順利推進，相信北京冬奧會將會取得成功。雙方同意盡快啟動中瑞自貿協定升級談判。德国甲组足球联赛，拜仁慕尼克主场1-0击败比勒费尔德，利莱桑尼下半场为主队一战定江山，拜仁13战31分排榜首，领先第二位的多蒙特一分，多蒙特作客3-1反胜和夫斯堡，伤愈复出的射手夏兰特下半场入替并攻入一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本周中期北风增强，天气转凉，本周后期早上仍然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86岁，打咗新冠疫苗啦。 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八十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一百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香港电台联同基本法基金会制作一年十集的国家宪法专题《宪法全万家》， 从零至九，每个数字代表着宪法的一个特点。 1908年，宪法从无到有， 我国实行单一制， 内有两个特区， 约3000人组成的全国人大。 希望加深市民对宪法的认识。 11月24日起，《宪法全万家》。 CIBS 为你打开艺术国度的大门，音乐通天下。 我希望日后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钢琴家，有机会去世界各地演奏，不受语言地域限制，任何人都可以用音乐去沟通。 画家传奇， 到你画落雪那阵时就精彩了。砌白石呢，不会用白色的颜料的，只是用留白的方法，用暗淡的背景颜色，然后留出来的白色的地方呢，就是一些白雪。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有非常之有才华，来自印尼，读紧城市大学材料科学及工程学一年级的 Christy。 Hello semua，nama aku Christy。Aku sekarang freshman di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mbil jurusan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Nah, beberapa interest aku itu, aku suka fashion, suka nonton Netflix, suka dengerin lagu, sama suka berorganisasi. 佢话佢嘅兴趣有好多噶，除咗时装、睇剧、睇电影之外，仲中意听歌同埋参与下唔同嘅学会活动。嗱，你读嘅呢一科好似好少听，点解你会拣呢一科，同埋系读咩嘅咧 ？Yeah, jadi material science engineering itu emang nggak gitu umum sih di Hong Kong maupun di Indo ya, kayaknya emang jarang yang ambil.Tapi kayak buat detail tentang jurusan ini, jujur sebenarnya karena aku baru first year, aku belum banyak tahu detailsnya. Tapi in general, kenapa aku pilih ini tuh gara-gara dulu ya pas SMA aku suka chemistry sama physics gitu. Dan di jurusan ini kita tuh belajar tentang kayak struktur dan karakteristik materi-materi yang bakal digunain buat bikin suatu hal, mungkin itu pesawat atau konstruksi pembangunan ataupun alat-alat elektronik. 佢話呢一科咧真係比較冷門少少嘅，喺香港同埋印尼都唔係好多人讀。簡單上嚟講咧，就係學一啲用喺物品嘅材料，佢哋嘅結構同埋特徵、發展性或者可用性等等，例如是一些飛機的材料、建築材料、電子設備的裝置等等。而揀呢一科就是因為佢喜歡化學和物理咯。嗱，咁你喺印尼讀過書，喺香港讀過書，覺得兩者分別大唔大咧 ？Yeah, buat kayak lingkungan belajar ya, menurut aku tuh Hong Kong sama Indonesia mulai kayak lumayan beda sih. Karena kalau aku bandingin kehidupan kuliah aku sekarang dibanding sama kehidupan teman-teman aku yang sekarang stay di Indo dan kuliah di Indo tuh menurut aku di Hong Kong tuh sistem kuliahnya kayak definitely lebih bebas sih dibanding sama Indo. Kayak di sini tuh kita punya kebebasan yang lebih buat ngatur jadwal kita. 佢話都幾大分別㗎，香港嘅課堂系統比喺印尼更加自由，喺香港可以有更大嘅自由安排自己嘅時間表，例如係想排幾時放假，一星期邊日翻學，翻上晝定下晝，學生都有好大嘅自由自己去安排。咁我知你係第一次離開屋企人，自己嚟到遠方讀書，有冇掛住屋企人住宿舍嘅生活，又好唔好玩啊？ Yeah, jadi sekarang aku emang tinggal di Hong Kong. Terus kayak di dorm tuh aku punya roommate kan, jadi aku gak sendiri. Dengan adanya roommate aku ini jadi lebih enak sih, karena kayak kita jadi masak bareng, terus kayak kita sejurusan, jadi kayak suka belajar bareng juga. Dan so far kayak selama beberapa minggu ini tinggal di dorm ya enak-enak aja sih, kayak walaupun emang ini pertama kali aku live away from home, kayak karena aku ngerasa aku gak sendiri, kayak banyak anak-anak Indo lainnya juga, terus kayak formates aku beberapa friendly juga, jadi kayak aku ngerasa gak sendiri dan jadi lebih confident dalam menjalani hidup aku sih. 佢话佢而家住喺宿舍，有一位室友，所以佢唔会觉得太孤单。佢哋会一齐煮嘢食，一齐读书，一齐朝住同一个方向前进。亦都好好彩有呢一位嘅印尼室友，同埋有好多都系嚟自印尼嘅新朋友，佢哋都好好啊。所以佢对于自己喺香港生活越嚟越有信心。离开屋企人虽然会有啲唔舍得，不过我相信嚟到香港同朋友一齐成长嘅呢一段时间，一定会有好多愉快嘅经历。今日多谢晒 Christy 嘅分享。嗱，知道你仲系一位玩乐达人嚟嘅，不如下集同我哋分享多啲啊！今集多谢晒 Christy，Thank you。 主持 Bobby 林慧，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握时间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了。第一位接通的朋友是 Kim， 早晨啊 Kim。 Hi。早晨啊，不如讲下我个中文名啊， 好啊好啊， 尹琴啊， 哦，好啊好啊，咁点解打电话嚟啊？今朝， 哎，非常多喜事啊， 哦，咁就好啦。 喺11月14日咧，就系我嘅侄仔，就结婚啦，咁啊，补足佢啦。咁喺琴日咧，就系、是、我有个朋友、哦，佢叫 Fanny， 又系结婚、哦， 哇，系真系好日喎、啊，今个月系咪咧好多好日、啊？ 系啊，咁跟住咧，我女婿咧，佢琴日咧就帮佢嘅中学同学咧，又系结婚、哦，哇，真系好好开心咯，觉得香港好耐都冇试过有咁嘅。咁即係喜氣洋洋嘅時候啊，咁真係就實在真係好開心囉。咁仲有一樣嘢呢，就係我琴日生日。 係，咁我要補祝你生日快樂啦。 多謝你啊 ,Barbie。 唔好客氣啦。 咁我覺得其實即係我哋都學你話齋呢，真係需要正能量囉。 係、啊。 其實香港係好多好開心嘅嘢㗎，我哋唔需要啊，仲有一樣嘢。琴日我有个朋友佢个仔咧喺科大毕业礼啊，吓咁即其实我环顾我哋身边咧，其实有好多系开心噶咯，我哋唔好睇一啲唔开心嘅，咁又帮到自己，又帮到其他人咯， 啱啊，同埋咧有时咧当自己身边有一啲开心事发生嘅时候咧，我咧就会咁样噶，我会储起嗰个开心嘅记忆啦，然后咧当我个人啊好攰啊或者唔系好起劲嘅时候咧，我就会谂一谂，呢几日发生咗件开心事，我要提起精神啊，咁又好似咧可以鼓励下自己咯。 系，你呢个方法我又要跟下你学啲。 系啊，我今朝即系觉得好眼瞓嘅时候，我都系谂下，早几日发生咗件开心事，我要继续努力啦。咁即系有时都系咁样鼓励下自己，真系有用噶。我觉得即系真系自己鼓励咗自己，先至可以将呢一个能量咧都传俾身边嘅人，感染埋佢哋咯。 系啊，即系好似我早轮我去一个中心开会咧，有啲嘅嘢倾啦。咁就係一啲我係屬於舊嗰批，加埋新嘅一批。咁嗰、那個負責人佢就同我講嚇、啊，你有啲咩嘢可以同啲新嘅人去提點下咁。我其實最重要一樣嘢，我都覺得係咧首先你本身去做一樣嘢嘅時候，你嘅諗法係點啦？你嘅初心係點啦？然之後咧，你又要諗下自己系咪真系处理到自己嘅嘢咧？你搞掂好自己先，咁你先至能够去帮人噶嘛。 系啊，系啊。同埋咧，人咧，我觉得始终都系嘅，因为我哋系一个群体嚟噶嘛。咁所以咧，就算有时咧自己好坚定，即系无论系对于情绪又好，或者生活上遇到一啲嘅困难，或者系有啲嘢要解决又好啦。第一步咧，通常都忠于自己，但系慢慢咧，又可能听到好多唔同外来嘅意见啊，或者声音咧，又会令到自己咧，可能啊，都思考咗好耐，到底系应该咁样好啲啊，定系跟人哋好啲咧？咁即系好多时又会衍生咗好多唔同嗰啲压力啊，或者系情绪出嚟。但系有时咧，学你话斋都系嘅。如果身边有前辈或者有一啲系比你多呢一方面学识嘅人咧，又不妨同人哋倾下咯，倾下倾下咧，其实又会帮自己谂到多啲方向嘅。 系啊，因为咧，其实我自己本身咧，都经历好多嘢啦，咁试过有情绪嘅起伏，都要食药啊，睇医生啊咁，咁但系我而家渐渐都好翻好多啦，咁同埋我本身我人咧都系开心嘅，咁所以咧，当我好翻好多嘅时候咧，我又可以带一啲开心嘅譬如说话或者啲事件同佢哋倾啊咁。咁其实都有人赞我嘅，佢话哎呀，其实有你喺度咧，你可以真系带到个气氛啊咁。咁我听到嘅时候，你系咪又好开心啊？ 梗系啦，同埋因为咧，真系噶，每一个人都有佢嘅优点同埋佢嘅长处嘅。譬如可能如果你话啊，你系一个好叻带动气氛嘅人咧，咁一个圈子里边有咗你呢一类人咧，大家又好似啊好投入啊好开心啊咁样特别好喎、那个气氛。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每一个人都最紧要揾到自己嘅岗位，同埋都相信自己真系喺一个一堆人里边啦。就算你可能系好文静。或者我不好讲嘢嘅，但系每一个人存在都有佢嘅价值同埋有佢嘅亮点嘅，所以真系咯，一定要继续努力做好自己啦，每一个岗位啦，或者每一个角色其实都一样咁重要。 系啊，所以我希望能够祝福香港人又好，世界各地嘅人都好啦，将真系 好多好多嘅嘢系越嚟越好嘅。 系啊，一定会啦，系啦、啊，最先希望。 我可唔可以吓？有时间即系俾个电话我得唔得？因为我想有啲嘢向你请教。 诶、系啊，唔好咁讲，唔好系。我阵间问下哥哥有冇 keep 低个电话先，因为我都唔知道、啊，我要问一问先啊。如果我揾到你，我就揾下你啦。如果唔系，你用你嘅方法揾我啦 哦，好啊，好啊，好啊， 好啦，好啦，好啦，多谢你电话，拜拜， 拜拜， 好啦，咁啊，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先，早晨， 早晨 ，Bobby， 系啊，点称呼你啊？ 陈太， 陈太，早晨，点啊？ 早晨，好咧，就好开心啊！寻日咧就个仔生日， 系， 补足佢生日啦，同埋佢嘅结婚九周年啦、 嗯，哇，简正生日结婚喎、啊，九年前， 系啊。 好开心啊！即系咁九年以嚟点啊？系咪即系多咗个女锡你啊？ 系啊， 系咯，通常都系咁啊嘛。 多咗三个孙， 哇，好大收获咁、啊。 系啊，好大收获啊，同埋、 啊、真系好啦、 欸，好好啦，总之好开心啦、 啊。系啊，越嚟越多笑声，越嚟越热闹啦。 系啊，咁我个仔咧就叫做陈志豪，个新抱咧就叫做李海欣。 嗯， 咁祝佢哋咧永远都。甜蜜啦，温馨啦，家庭幸福啦，最紧要珍惜对方。 都好叻噶啦，我觉得，因为咧，即系三个小朋友要去筹谋佢哋嘅出路啊、升学啊，或者好多唔同嘅日常嘅嘢咧，都真系两夫妇需要一个好稳固嘅感情基础，同埋大家都哇，真系要好有默契咧，先至可以安排到咁多生活上面嘅嘢嘅，好叻啊，我觉得。 系啊，但大部分嘅时间都系个新抱去照顾。嗰三个小朋友，同埋多谢亲家啦，亲家亲家老爷好好嘅、 你都好好啦，你咁感激佢哋，即系因为真系噶，你好欣赏身边嘅人去付出咗嗰啲努力啊，亦都好欣赏，即系啊，觉得我佢养育咗一个咁好嘅心抱嚟锡埋你，咁所以值得啦，你哋成家都唔怪之得个个都咁好啦， 同埋佢即系亲家好好噶，佢喺将军澳住，咁入嚟屯门， 哇、好远啊都。 是啊，帮下帮下手睇下， 睇 下嗰啲孙 啊，系咯，三个都唔容易喎、啊，真系。 系啊，三个都唔容易、啊。 好忙，一个都踢晒脚啦，三个真系好犀利。 三个真系好犀利啊！ 系咯、啊，好忙啊，咁啊辛苦佢啦，亦都希望你哋个个都健康，同埋个个都快乐。不过有咁多笑声，一定好开心噶啦。 系啊，仲有咧，我顺便咧祝我妹妹咧，我妹妹就叫做 Bonnie 林丽卿。佢就系三十号生日嘅， 系 呢个月十一月三十号生日嘅、 即系过两日啦。 系啊，咁咧我亦都好感谢佢照顾妈妈啦，因为佢妈妈年纪大啦， 系 佢好伟大咁样辞咗份工。 哦哦，咁真系好好，即、就、系、是、我觉得、我听得出咧，你屋企嘅嗰个教养系好重家庭，同埋好重亲情，即系呢个概念好难得，因为每一个人我谂都好锡自己屋企人，但系嗰种锡嘅程度或者愿意为佢牺牲几多嘢，或者付出几多时间、努力、心血咧，又个个人都唔一样，所以好犀利。我觉得你妹妹辞咗份工去走，即、就、系、是、照顾妈妈。 系啊，24小时前天后咁样照顾佢嘅起居， 系啊系， 佢饮食啫，我觉得佢好伟大啦。 系好伟大，真系好伟大。因为即系除咗话嗰个劳力时间之外，即系唔好睇少嗰份责任心。因为你有嗰个责任心咧，基本上你就算瞓紧觉，你可能都系好 alert 嘅，即系都听住妈妈有冇啲咩需要啊，或者会唔会有啲咩声啊动静咧咁，即系唔容易咯呢一件事系。 是啊，所以我好感谢佢咯，变咗系减少咗我哋嘅。帮咗我哋好大忙啦、 绝对系啦，系咯，希望个个都健康啦，咁唔使担心，可以开开心心啦。 系啊系啊，多谢多谢， 多啲去享受嗰个开心同埋嗰个快乐啦，亦都即系珍惜每一刻大家喺埋一齐嘅时间咧，呢一个就系最好嘅答谢啦，我觉得即系锡妹妹多啲，亦都同佢讲，哎呀辛苦你啦，加油啦，有时真系嘅一个拍下膊头啊，或者一个拥抱咧，对于佢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意义嚟噶。 系啊系啊，因为即系我妹妹真系好伟大。 系啊系啊，好啦、希望你哋个个都感情咁好啦，同埋个个都健健康康。 好好，多谢， 多谢晒你，拜拜。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Sandy， 早晨， 早晨， 系啊，点啊？ 我想讲下，我有好多朋友生日。 哦，好，我哋边个生日先啊？讲 啊，我个仔咧，我仔啊，契妈契爷啦。 哇，跟住咧， 咁 我自己啦。 哦，你自己都系啊，生日快乐。 系啊，多谢。咁啊，仲有一个老同学啦。 嗯， 真系好开心，我呢个月都好开心嘅。 系咯，十一月份原来都真系多人生日噶。 多人生日噶，十一月份真系。 系咯，同埋今年应该都好日子多啊！听头先讲讲咁多人结婚，系咯。嗯， 好多谢你接通我电话。 唔好客气，我祝你啦，同埋你身边所有朋友咧，都系生日过得最顺心顺意就最好啦。即系唔知道有咩所求，是但系有冇求都好，最紧要事事都顺心，咁就最快乐啦。 顺其自然啦，做人系要 啱啊，同埋真系要享受自己而家拥有嘢。即系就算而家系可能面对紧一啲困难，其实都要享受，因为你往后睇翻转头嘅时候，你会觉得啊，好庆幸我原来透过咗呢个难关，我又学多咗一样嘢。 系啊，系啊，学咗。不过我就想忠告下我个女咧，因为佢个女，我个女嘅猫咧，最近啊走咗， 哦， 好唔开心， 嗯， 希望佢能够跳出去啦， 嗯。都需要时间咯，我谂即系呢一样嘢，即系生老病死系好自然嘅事，但系要去明白，我谂个个都明白，但系要去面对同接受咧，就真系需要时间啊！ 真系难嘅，系好难嘅，我都知嘅。我希望佢唔好咁伤心。 嗯，要佢加油啦！希望佢可以将个目光同埋焦点又放喺其他嘢上面，可能慢慢又会好啲嘅。系咯，保重啦，一家人都 身体健康， 多谢多谢， 身体健康， 嗯， 好， 多谢晒，拜拜。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我哋赶紧，希望睇下听到几多个电话先啦。早晨 ，Kitty， 早晨啊 ，Bobby， 早晨，点啊？ 好多开心嘢咯， 例如咧，讲嚟听下先。 例如有同旧同事喺长洲，早两日去长洲， 咁好啊， 去咗成大半日，即系三个人啦。 哇，使唔使好多路行噶？定还是系净系去食嘢噶咋？ 食嘢行噶，行咗去张宝仔洞啊，西苑。 哇，咁你好犀利喎！ 山水好靓啊，影咗好多相，好靓，即系意想唔到啦。我另外一个朋友都话：，哇，咁靓嘅，原来呢边咁样，唔知道咧，以为去咗外国咁样，好靓啊！ 其实系行出去咧，影嗰啲相系好靓嘅，即系行到去上山嗰度， 又有咩五行石啊，行到嗰边好靓咁样咯。咁行咗一日，行完又食嘢啦，好开心嗰日。咁样又有好多喜庆啦，咁下个星期二就我五姑姐嘅生日啦，咁礼拜一有我哋三个姑姐，同埋我哋几个我啦，同埋我两个姑姐请嗰个姑姐生日，又饮茶啦，约出嚟，跟住夜晚咧有另外一个旧同事又约出嚟食饭啦，咁十二月有好多人生日，咁变咗好多喜庆啦，咁我自己得闲退咗休一年啊嘛，又去啱啱开始十月咧就好多。学下嘢啊，咁样 好忙喎，咁真系，我听你讲都好忙，又要庆祝，又要谂下点庆祝，跟住又要付出时间 咁。 约 咗，因为约咗太耐，咁又好开心， 咁样就。哎呀，但系好好喎，因为咧，你如果你话退休嘅时候咧，有好多时间可以做翻一啲之前讲咗好耐想做嘅事啦，系咪咧？ 其实好多嘢都做唔到嘅，过咗一年先做到，疫情又报唔到啲人，入唔到中心咧，原来咁多嘢学嘅，咁好开心咯，好似好忙碌咁样，其实有好多嘢都报唔到，太多嘢你负担唔到，不过好开心，又学下画画、拧波波啊，即系讲下。 哇，你真系好多嘢学喎，咁。 我想学好多嘢。 我都想学我画画同拧波波。 咩？你未够年龄啊？ 哎呀，我迟早有一日够嘅，你唔好睇小我。 不过你自己可以去学嘅，佢哋有 钱， 我哋去玩下嗰啲咁样啦。 系啱。 即系同埋十二月有好多人生日咧，我又好多，即系总之我个个月多人生日，我都会打。 我听见你咁忙碌咧，咁开心咯，我都等你高兴，因为真系唔容易嘅，即系个生活咧，你自己又要咁开心，即系忙得。有啲人咧忙就觉得哎呀好多嘢做，好多嘢做，但系你咧又唔系嘅，你系觉得哇好充实啦，又要谂下边度庆祝，又要谂下点。 唔系噶，屋企我就唔想做嘢噶，我出边嗰啲。我今次同阿李仁杰打去踢讲电话都系咁样噶。 哎呀，唔紧要啦。 我自己都唔想做嘅，即系中意做其他嘢咯，出去啊，同埋啲朋友约下咁聚下旧啊，生日几多人生日，打下电话睇下打唔打得通啊。 有时咧都要俾自己放下假嘅，即系生活都要放下假。例如系点咧？嗱，我有时都会噶，即系可唔可以喺屋企嘅时候咧，做少啲咧？例如我唔吸尘抹地得唔得咧？唞翻一日先，我出去做下自己想做嘅嘢。下个礼拜先到我啦，得唔得咧？咁即系有时都适当地俾自己放下假，唔好样样嘢都咁大压力绷得咁紧。 系啊，因为样样都自己做，好似好闷咁，好辛苦咁样， 都要俾自己唞下噶。 帮下手嘅人哋又唔喐咁样，你唔一日唔为咗小事又嘈咩？系咪先？ 冇噶啦，要求自己啦，即系睇下佢自唔自律啦。如果佢唔自律嘅话咧，就 咁 冇办法。 睇你嘅，啄咗佢嘅你哋嗰啲， 都系种乐趣嚟嘅。 想讲下十二月咧，十二月咧，十二生日嗰啲咧，又系咁依讲下啦。 好啊，好啊， 二号咧就我退咗休嘅同事咧，黄丽珍生日啦，咁样就跟住21号咧就我大姑奶黎洁冰嘅生日啦，跟住23号我退咗休嘅同事嘅拍档关美华生日啦，25号就堂妹梁月芬生日啦，跟住咧我唔记得咗我隔離幫我湊女個蘇太，佢個阿蘇傑生同埋 唔緊要嗱，因為咧 Kitty 啊，我哋時間夠啦，我哋總之咧就祝11、12月嘅朋友咧個個都生日快樂，開開心心啦！ 来自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4度，吹和缓至清劲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本周中期北风增强，天气转凉，本周后期早上仍然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国剧830，乔家的儿女。 人生可发生。 饰演乔四美的演员宋祖儿就这样形容她自己的角色。 乔四美是敢爱敢恨，面对爱情的时候义无反顾，是活在梦幻里的女孩子。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留意每集剧情，还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佢 心里心里有个谜， 送咩俾爱丽丝好呢？ 爱丽丝喜欢什么信号？ 贝多芬嘅音乐，贝多芬嘅故事。演艺学院嘅32位钢琴家，演绎乐圣嘅32首奏鸣曲。 香港电台第四台，12月1日开始，每日下午1:15， 贝多芬32，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时间嚟到早上嘅7:07，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踏入咗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咁我哋首先要多谢翻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支持我哋呢一个时段啦。除咗有我林慧 Barbie 之外咧，亦都要同格先生讲一声 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Selamat pagi teman-teman。 咁啊，今个时段咧就多咗一个语言啦 ，Selamat 就系印尼语咯。咁啊，格先生，我真系呢排咧我自己有少少咧系因为要节食啦，同埋想控制一下自己的食量，我对于食物和食物种类是多了留意和有研究下的。我觉得我的格格是越吃越少东西，因为呢我真的我看到格先生碌着眼望着我就觉得很诧异。为什么你觉得很诧异呢？因为呢以前呢他真的样样东西我觉得都挺 heavy 的，即食的种类或者饮的分量。但是近这几年呢明显觉得他食物方面，即是在选择的营养方面呢，一来均衡了 同埋贴近咗我哋啊！即系我觉得以前咧，佢嘅食嘢嘅款式啊，或者个模式同埋时间咧，同我哋好唔一样嘅。而家咧，尽量咧食嘢嘅种类或者系嗰啲营养咧，都似翻我哋屋企嘅嘢，即系似翻香港人嘅一个 pattern。即系譬如早餐真系可能食面包，午餐可能真系食饭，夜晚可能都系食饭食餸咁样咯。 系，头先 Gabby 有讲一点，我即刻觉得系醒一醒嘅。佢个时间都贴咗 Gabby 屋企人。时间以前系点噶？阿格格食嘢嘅时候， 以前咧我自己屋企咧，因为习惯咧就可能早餐食得比较轻便啲嘅，即系唔会话食啲好 heavy 嘅嘢啦。咁以前咧佢就一起身嘅时候咧就会煮，一系煮饭食。一系咧就会煮面食嘅，咁我就哇，好少人早餐会煮饭食噶，咁样咧，即系对于我屋企嘅模式嚟讲系比较少嘅。咁然后咧午餐嘅时候咧，佢又中意迟食嘢嘅，即系譬如我哋可能中午时间食咧，佢中意点几钟先食嘅。咁而晚餐就一齐食啦，即系不嬲都一齐食噶啦。咁但系咧，佢食晚餐嘅嗰个份量咧减少咗，同埋咧感觉到佢食辣嘅嗰个辣咧，亦都系减少咗。即系呢一个就系我自己观察到嘅事啦。 嗯，因为咧，如果讲食嘢个方式咧，啲印尼人咧系啲食物啊，即系 diet 咧，系好高好高好高 carbohydrate 嘅 carbohydrate 啊，就系个淀粉质啦，系好高嘅。嗱，头先你讲嗰啲格格嗰啲咧，我真系点头吃嘅，因为咧印尼人系可以三餐开始，早餐开始。至到晚餐咧，系三餐都系食饭嘅，所以咧，如果朝早起身煮饭咧，系绝对系唔系惊讶嘅呢件事。 仲要唔系净系白饭，系可能煮炒饭啊，或者系真系捞晒好多餸嘅饭。 冇错，炒饭咧系一个好平常嘅早餐嚟嘅。 嗯， 同埋咧嗱，净系食饭都算啦，都系你话系冇食饭咧就冇力啦。 系啊系啊。我有听过呢句说话，真系冇食辣同埋冇食饭都冇力咯。 冇食饭冇力，同埋仲有一句系，如果唔食饭嘅话咧，就好似未食过嘢咁样。 嗯， 所以你食乜都好，所以你朝早食咗面包，你都仲要食少少饭。 系啊， 你朝早食咗一碗面，你都仲要食少少饭。朝早食咗云吞，都要再食饭，类似系呢啲嘅。 嗯， 所以乜都系要加饭嘅。 嗯。 所以變做呢啲咧，係令到啲印尼人咧食咗好多好多好多白米嘅。如果睇翻印尼嗰啲 statistic 咧，就話咧啲印尼人食白米咧係真係幾乎都係好勁嗰只嚟嘅。 嗯， 咁就變做印尼嗰度咧，啲人咧就食到即係肥屍大隻啦。 嗯， 同埋印尼人就唔係好中意喐嘅嘛。 嗯嗯， 你去去街口嗰個士多咧，你都要 揸個電單車， 唔係單車喎，係。電單車唔喐嗰只咧，行去嗰度買嘅，係唔會落去行嘅，好少嘅。藉口就多啦，印尼人亦都好少會特別去嗰度做大量運動嘅。但係而家當然係已經開始改變啦。咁因為以前啲人可能係耕田啊，做翻勞動嗰啲工作咧，咁就好啲就燒曬呢啲澱粉質嘅。但係而家啲人唔喐嗰啲咧，就哎呀，就變咗好多咧。都話係要留意翻身體嗰啲狀況，同埋有啲係真係驚會有糖尿病。 嗯， 尤其是嗰啲 type 2嗰啲，你後尾嘅時候先會天會有呢個病嗰啲，因為真係印尼嗰啲人食啲嘢唔係淨係咁樣飯嘅啫喎 ，Barry。因為印尼啲人食飯中意加啲乜嘢咧？ 辣椒 係因為印尼啲人食嘢都係高澱粉質啦， 高糖 啦，高鹽啦，同埋油。 系油系好劲嘅， 椒嗰啲咧系自己自制最好味嗰只咧，点咧就要去嗰度加啲油去嗰度炒到香啊，咁样出油嗰啲咯。辣椒本身都有油，但系你再加油，哇，再加盐，再加糖，哇，好好味。咁又食饭食多咗啦，因为辣啊嘛，椰味啊嘛，就系、是、咁样。同埋配料咧，你要加咩咧？人哋食嘢中意加锯波啊嘛，虾片啊，唔知道脆脆嗰啲脆波波嗰啲，嗰啲都系用淀粉质整出嚟噶嘛。咁就加埋埋。同埋人哋啲人如果系食面咧，譬如话系整啲即食面咧，就会再加饭嘅。咁就变做系哇，每样嘢都系双倍嚟嘅，就真系比较哇。要留意啦，即系冇食咁多啦，尤其咁样讲。 其实除咗话食落口嘅饭之外咧，饮品亦都系好劲嘅。我真系见过咧，冲一杯印尼嘅饮品咧，嗰、那个糖咧，即系拍得住香港咧。我自己觉得，即系香港嘅手条饮品有时都好甜啦。如果你唔叫佢半糖或者微糖、少糖等等嘅话咧，基本上你真系要好抵受得嗰个甜，你先 OK 嘅。但系印尼人，我觉得系佢全糖嘅两倍咯，即系嗰啲糖真系占咗个杯可能一半咁样咯。 會的你會不會問我印尼的糖很便宜呢 印尼的糖是不是很便宜呢其實 印尼是出產糖的所以糖沒問題、嗯 冇问题，可以加嘅，随便饮啦咁样。 你系咪唔够甜啊？使唔使再加糖？佢会问你咁样。 因为我好记得咧，我以前初有试过有几任嘅印尼姐姐嚟上工啦。咁因为我自己咧以前读紧书嘅时候咧就习惯，其实唔系读紧书啊，都好细个开始咧，我妈妈同爸爸咧系好中意饮英式嘅红茶嘅。咁英式红茶咧，有时因为小朋友又唔想饮咁多茶啦，咁可能就会，我又贪得意，咁间唔中一杯啦，咁我就话，可唔可以都冲一个英式红茶茶包嘅奶茶俾我试下咧？咁我又加啲即系自己有营养嘅牛奶落去啦。咁我就好记得咧，印尼姐姐咧帮我冲呢杯嘢嘅时候咧，我饮第一啖，哇，甜到苦啊！成条脷咧系痹咗，即系已经食唔出其他味道。之后食任何嘢都觉得系冇味噶咯。 你有冇问噶？佢系加咗几次羹糖？ 三羹砂糖。 大嗰啲 三大羹砂糖 系个杯咧，系平时嗰个 size 正常嘅正常嘅。 咁佢觉得真系正常嗰啲咧，系要咁甜咯。 系咯，我相信系咯。 你自己应该系食到几甜噶？通常 半羹已经系极限嚟啦。即系我其实可以唔落，但系你最多只可以半羹咯。但系我系三羹。咁然后我就哇喺。发生咩事咧？咁当其时，因为即系通常你同一个新嘅姐姐磨合嘅时候咧，你又唔会话点样话嘅，即系只不过就同佢讲，可唔可以下一次真系唔使落啦，或者同佢讲，或者你留翻俾我自己加啦咁。咁我有一两次见到我原来系可以食咁少份量嘅时候咧，佢就问我，咁你哋食咁少糖嘅咁？咁佢话原来咧，佢以前喺第二啲雇主度做嘢嘅时候咧，那个雇主系适应咗佢食到咁甜，即系无论系煮餸嘅时候落嘅油嘅份量啦，或者系落。盐先犀利嘅，你知唔知啊？即系嗰个早餐咧，嗰个除咗个糖嗰杯茶好甜之外咧，我好记得系食呢个煎蛋治咧，嗰个盐亦都系捞唔匀咯，我一咬落去咧又系咸到 醒一醒 咁样啦。点解个早餐咁得意咁提神嘅咧？咁样咁跟住我就我知道原来佢哋啲文化系即系喺调味方面系样样嘢都会比较浓啲嘅。 系，咁如果价格喺香港咧，已经系变做系食淡咗咧，这个都系明白嘅，因为咧好多咧听到啲价格咧，就啱啱嚟香港食嘢嗰啲时候咧，啱啱做嘢咧， 都冇味嘅咁， 系会话嘅，香港人食啲嘢咧冇乜味，又平时嗰啲蒸鱼嗰啲咩嚟噶， 得几滴豉油有冇搞错啊？ 咁都食得到嘅，类似话我要加一撇辣椒酱先，类似辣椒油， 真系，我以前个价格真系咁样噶，嗱，其实咧。佢有少少改變佢嘅餐單咧，亦都係因為同佢健康有關係嘅。大半年之前咧，佢開始覺得個胃唔係幾舒服嘅，咁跟住就睇醫生啦。咁醫生就話：可能你食得啲太刺激啦，嗰啲嘢實在。咁我就話你要戒口，希望你可以食得清淡啲一排，去醫好咗你個胃，即係養翻胃先啦。咁於是乎佢就真係好乖，戒咗自己最中意食嘅辣啦，喺飲嘢方面都盡量清淡啲，唔會飲咁甜嘅嘢啦。同埋見到佢食嘅嘢真係有注重。用咗营养嘅，所以我就话点解会突然之间发现佢系贴近咗我哋个 diet 咧，同埋个时间咧咁。因为其实咧，你睇医生个医生真系俾嗰几个 tips 嚟嘅。第一就系你作息要定时啦，即系你唔好话一餐早一餐晏，或者个食物嘅份量食到乱晒龙啦，要有均衡嘅营养啦。咁其次就系真系要佢唔好食啲太煎炸或者太刺激性嘅食物，例如啲太辣嘅嘢啦，或者啲太浓味嘅嘢啦。咁同埋咧，第三而家啲营养标准都系噶啦，少盐少油。少糖咁所以咧，明显呢半年以嚟咧，见到佢系有注意自己嘅饮食啦，即系食过啲乜嘢啊，同埋喺时间上面咧，亦都系觉得佢稳定咗嘅。咁佢又真系冇再胃痛咯。咁所以有时咧，如果听紧收音机嘅印尼姐姐咧，都觉得呢排可能咧，一系就好热气，或者皮肤啊，或者身体状况有唔舒服，咁当然即刻要去睇医生啦。咁但系咧，可能喺即时上面咧，都要留意一下自己食嘅嘢啊，会唔会系偏重于某一类系太多咧？咁都要注重一下嗰个营养嘅均衡。咁当然自己嘅健康，如果有唔舒服咧，就一定要揾翻啲专业嘅人士，最好去睇一睇医生啦。 Aku mengerti perjalanan hidup yang kini kau lalui Ku berharap meski berat kau tak merasa sendiri Kau telah berjuang menaklukkan hari-harimu yang tak mudah. Biar ku menemanimu membasuh lelahmu. Izinkan ku lukis senja, mengukir namamu di sana, mendengar kamu bercerita, menangis tertawa. Biar ku lukis malam, bawa kamu bintang-bintang, temanimu yang terluka, hingga kau bahagia. Aku di sini, walau lagi coba lagi jangan berhenti. Ku berharap meski berat kau tak merasa sendiri. Kau telah berjuang menaklukkan hari-harimu yang tak indah. Biar ku lelahmu. Izinkan ku lukis senja, mengukir namamu di sana, mendengar kamu bercerita, menangis tertawa. Mendengar kamu bercerita, menangis tertawa.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这个时候呢，格先生都有啲重要嘅信息要同大家讲一讲。 Nah di Hong Kong ini pemerintahnya juga memberikan layanan publik ya kepada yang membutuhkan. Contohnya Departemen Perumahan atau Housing Department juga ada memberikan layanan untuk keluarga yang berpendapatan rendah, yakni public rental housing, yakni rumah pemerintah yang bisa disewa. Jadi buat orang-orang yang tidak bisa mendapatkan akomodasi privat. Jadi kalau seandainya ada yang ingin mendapatkan layanan publik ini harus ingat satu hal, tidak boleh memberikan keuntungan bagi pelayan publik untuk mendapatkan keuntungan ya. Jadi di Hong Kong ini kalau menyuap itu adalah pelanggaran pidana dan ada undang-undang yang mencegah suap. Dan kalau ada hukuman maksimumnya itu bisa 7 tahun penjara dan denda $500,000. Jadi jangan berikan keuntungan kepada staf dari Departemen Perumahan ataupun Departemen Pemerintah lainnya untuk sebagai pengganti layanan publik. Contohnya ya mau minta unitnya yang mana atau mengganti unit ini ke unit yang lebih bagus. Selain uang, keuntungan itu juga termasuk hadiah, pinjaman, layanan, dan lain-lainnya ya. Jadi kalau seandainya ada pelayan publik yang minta-minta supaya diberikan uang atau hadiah untuk mendapatkan rumahnya lebih cepat atau mendapatkan yang lebih baik, harus langsung ditolak dan laporkan ke ICAC, yakni ini adalah badan untuk melawan korupsi di Hong Kong ya, secepatnya. Dan ini juga melanggar hukum kalau dibayar. Misalnya diberikan kalau diminta. Dan ICAC itu adalah badan yang melawan korupsi di Hong Kong. Kan kalau seandainya ingin melapor, boleh pergi ke kantornya di North Point atau di kantor-kantor regionalnya atau telepon ke hotline anti korupsi di nomor 25-266-366. Boleh juga kirim surat ke Hong Kong GPO Box 1000. Semua informasinya akan dirahasiakan. 咁如果咧有需要咧，系联络呢个嘅 ICAC 嘅话咧，咁你可以致电翻呢一个嘅举报嘅热线咧，就系25266366 25266366。 Ku hampiri jalan yang kita lewati setiap hari kita di sini. Ku menanti hadirmu untuk kembali, hanya kenangan yang tersisa di sini. Sekarang kau telah pergi dan ku yakini kau takkan kembali. Mungkin hari ini, hari esok atau nanti, berjuta memori yang terpatri dalam hati ini. Mungkin hari ini, hari esok atau nanti, tak lagi saling menyapa,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确诊两宗 Omicron 新冠变种病毒个案，两名患者分别在埃塞克斯和诺丁汉，互相有关联，都是同去过非洲南部有关。两人正是同家人一起自我隔离。首相约翰逊公布新措施，阻止新变种病毒蔓延，要求所有入境人士接受病毒检测。约翰逊在记者会说，将会要求进入英国的人在抵埗之后的第二日之内接受病毒核酸检测，并且自我隔离直至有阴性结果。他又说，与 Omicron 疑似病例接触的人必须自我隔离十日。政府亦都将会收紧戴口罩的规定，在商店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将会强制戴口罩。约翰逊说，虽然不清楚现时疫苗的效力，有信心今个圣诞节的情况将会较去年好。德国和意大利分别出现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德国巴伐利亚州卫生部公布两宗病例，两名患者今个月24号从慕尼克机场入境，他们正是接受隔离。卫生部没有明确交代两人是不是从南非回国。至于意大利的个案，国家卫生研究所表示，患者从莫桑比克底部。另外，捷克出现一宗疑似病例。由非洲南部八个地区抵港的香港居民，今日起必须在竹篙湾检疫中心检疫七日，期间每日要接受病毒检测，并且由医护人员监察健康状况。卫生防护中心说，相关香港居民完成七日检疫之后，才可以到已经预订的指定检疫酒店完成余下强制检疫，期间要在第九、十二、十六和十九日检测，并且在抵港第26日到社区检测中心接受强制检测。发言人说，虽然这八个地区并没有直航机抵港，但是留意到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在世界多个地方出现，必须严阵以待，采取最严格防疫措施，防止流入社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本周中期北风增强，天气转凉，本周后期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CIBS， 你的广播平台，你的开麦机会， 不限主题， 少数族裔， 自选题目， 教育， 体育及康乐， 不限语言。 Namaste， Konnichiwa， Ciao， Hola， 广播人可以， 是他也是你和我。 第37、38季申请，12月2日下午5:30截止。 申请上 cibs.rthk.hk， 把握时间填表，记得提交啊！ 死事唔等人，齐做广播人。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10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10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每年一度两种颜色的对决，激烈战斗，红白最强对最强。 きな背中で。 乐队施展浑身解数，期望力压群雄争龙旗。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号，红白对阵歌曲预想图。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所有冲动购物派，佢撑你。 购物唔系病态嚟噶，力津话嘅，佢仲话人类本身咧就系有狩猎嘅天性，遇到当刻中意嘅嘢，梗系要搲住唔放啦。冲动购物狂其实都只不过系释放自己嘅本性啫。中国电视力津，编曲由力津 J1M3， 监制由力津加上 Bird 744。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力津减价购物狂。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预备。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愿再圆你对待暑假。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早上时间嚟到7:38，欢迎你继续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听紧嘅咧就系 Beautiful Sunday。咁今朝早咧亦都有林慧 Barbie 喺呢度啦，同要阿格先生讲一声 Salam Bagi 格先生 ，Salam Bagi。 嗱，呢个钟数咧，我觉得咧格格就应该准备好晒要出门口啦。咁亦都要注意下今日嘅天气嘅。今日咧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咁啊，初时离岸咧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未来数日天晴干燥，本周中期咧北风会增强，天气转凉。本周后期咧早上系仍然清凉嘅。现时室外的气温咧系19度，相对湿度系60%。再加埋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 Sekarang temperatur udara 19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68% dan sekarang waspada bahaya kebakaran warna kuning sedang berlaku. Jadi hari ini kebanyakan cerah dan juga sangat kering.Dan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24 derajat Celsius dan juga berangin. Dan di tempat-tempat yang tepi-tepi pantai dan tempat yang tinggi itu anginnya agak kencang. Dan ke depan beberapa hari juga masih kering dan juga cerah. Sedangkan di pertengahan minggu angin akan bertambah kencang, sedangkan cuaca akan berangsur menjadi dingin. Dan di penghujung minggu pagi harinya itu akan beneran dingin. 嗱，呢天气咧，即系大家又要注意啦，因为都讲咗话咧，本周嘅中期北风增强，同埋天气会转凉啊。咁啊，如果格格本身自己怕冻，当然都系要预备定一啲厚衫啦。咁特别如果你系照顾屋企嘅老人家或者有小朋友嘅话咧，都可能要同雇主商量下啦。即系到底公公婆婆啲衫摆喺边度咧？要进可攻退可守，拎定一件外套出嚟，或者拎定啲颈巾啊出嚟啦。甚至乎咧，其实如果有啲系轮椅人士嘅老人家嘅话咧，其实都最好备多一张薄薄地毛毡咧，可以吸住对脚，因为有时即系出去嘅时候咧，北风强咧，好大风嘅时候咧，咁即系如果要出去散步啊，或者系晒太阳啊嘅时候咧，最好就有适当嘅衣物啦，同埋亦都系等佢舒服啲，唔会话冷得太紧要。戴帽、戴颈巾或者手袜呢啲咧，全部都要稳定晒，全部储备好，咁就最好啦。 Cinta kamu datang membawa berjuta mimpi yang dulu tak pernah ku rasa ini seperti nyata. 斯。印尼巨港，整座的城市都被墨西河贯穿，超过 50% 的土地都是湿地，以前是印尼最重要的水上交通枢纽中心，更加有东方威尼斯的美誉。 巨港是印尼第九大城，由于曾经举办过不少国际体育赛事，所以当地的体育馆设施都会比印尼其他城市先进。 不只是体育设施，巨港亦是全印尼第一个拥有运输系统 LRT 的城市，当年为了能够赶在2018亚运前通车，以极速兴建完成，号称是世界上以最短时间内完成的运输系统。 亚运之后，这个运输系统不只令到巨港的居民生活更加方便，对于游客都有很大帮助，等他们更加容易去到不同的观光景点。 讲起巨港的景点，点少得当地的巨型可兰经博物馆，里面有一本可兰经，是用大约40立方公尺的木材雕刻而成。 这本巨型可兰经用了大约7年时间才雕刻完成，每片木材上面的经文是阿拉伯文，呈现金黄色，边缘的花纹刻了巨港特有的图案。 它不单止是世界上最大型，亦是世界上第一本以木材制作而成的可兰经。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剛才就讲到话，今日格格放假咧，应该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咁我都真系发现咧，其实自从疫情之后咧，格格系真系改变咗佢哋放假嘅习惯嘅。以往咧，香港人最知道熟悉嘅咧就系、是。 香港边度最多印尼人嘅？ 香港边度系啦？如果你话呢度边度最多印尼人咧，就系、是、印尼啦。咁但系香港边度最多印尼人咧？咁都系嗰个地方啦，即系维园啦。咁但系咧，我真系觉得自从疫情咧，即系唔想佢哋咁聚集喺一个地方，同埋因为有咗呢个群组人数限制之后咧，大家真系个习惯上，我感觉咧系小组形式居多嘅。以前咧真系见到好大班，可能几十人一齐围住啦。而家咧我真系的确见到系一堆堆，同埋咧会开始做咗一啲咧比较贴近香港人疫情期间做嘅活动啊，例如系真系去喺野外行下啦、散步啦、郊游啦、远足、行山或者踩单车都多咗好多嘅。甚至乎咧，我早两个月咧，我格格同我讲，即系我格格都嚟咗，你谂下十几年噶咯， 未行过山噶系咪？ 未行过山系啦，同埋未踩过单车，即系佢完全唔识啊。咁佢就问我啦，我想问一下咧，如果沙田附近嗰啲单车径咧，点样租单车噶？啲手续系点噶？使唔使带啲咩文件啊？定还是使唔使带够钱啊？嗰类咁样嘅问题咧？咁我就话，咦，你哋谂住踩单车啊？咁佢啊，系啊系啊，朋友话想踩单车。咁我就话，咦，你个朋友系新嚟香港噶，定还是系做咗好多年嘅咧？咁因为佢嗰个群组里面咧，都有一个系新嚟香港嘅。另外嗰三个咧就系做咗好多年嘅， 咁佢就話就係因為嗰個咧，成日都好想發掘下香港嗰啲新嘅地點咧，就會以致到想帶埋嗰幾個做咗好多年已經覺得誒冇乜嘢好玩嗰啲咧，就去再 explore 喺香港有啲乜嘢假日嘅活動咁。 實在講真，佢真係香港咧好多好玩啲地方嘅，好多啲地方都食嘢都好好味嘅。咁、如果係你每個星期咧，即係一個一年有52个星期咧，你50个星期都係喺維園2个星期你翻緊嚟玩啦。以前啊嚇放假，咁都係覺得係哇行嚟行去都係呢啲。係 啊， 同埋除咗嗰度咧，就係行你屋企附近個街市咁、樣變做你係香港做嘢幾年嘛，都係淨係咁樣。係 啊， 咁如果發掘翻啲唔同啲地方，你當啊～譬如话系我比较大啲年纪噶啦，我去嗰度行山我行唔到噶啦，当啦。但系你都可以去大区噶嘛？你香港有几区话噶 ，Larry？ 18区咯，但系18区里边即系细分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可以去噶嘛。 系啦，你一个月冇一个星期，一个月行一区啊。都正啦！ 然後你知唔知咧？我格格真係犀利，即係佢自從早兩個月開始問完我呢個問題之後咧，我開始發現咗咧，佢去咗好多我自己都未去過嘅香港景點咯。 佢要寫個 blog 或者 vlog 係啊，因為佢係去咗啲地區性嘅景點，即係譬如可能我哋咧就會好着重於香港嘅名勝啊，即係嗰幾個大嘅旅遊區咁樣啦。但係佢哋咧，因為學你話齋，真係嘅，譬如幾個朋友喺唔同區啦，咁佢哋就揾翻一啲地道嘅，譬如話啊嗰啲小食店好食嘅。或者那个地方有一些景点是看历史的，或者有些看不同的建筑物的一些很微细的地方，即其实有少少像一些街坊导赏或者每一区入面的导赏，他反而呢还拍了一些照片回来，我就我都没去过这里，就到我问他了，咦我想问这个山是怎么走上去的呢，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啊，即多了一些不同类型的活动其实都是好的，也都可以将他们那些人流分开散一点，即是不用说全部聚集在一个地方，当然因为他们呢，因为真的现在人数少了的关系，那么机动性又强一点，即不会说我30人约不齐，现在都是三几个而已，不 OK 啦，容易了的，我觉得。 同埋我觉得如果是做多些运动啊，当是行山运动啊，或者是当是行啲城市都是叫做运动， 或者踩单车啦，刚才讲。 是啦，踩单车都是好的，因为呢刚才都说格格呢，如果刚刚人来那些应该都是还是搣不甩食太高嗰啲淀粉質㗎啦，如果啱啱人哋嚟嗰個新嗰個啊，要行多啲啊。咁你如果耐啲咧，喺香港咧就另外一回事啦。但係都係喐動係好嘅。又平時格格咧，通常咧做嘢嘅時候咧，我用翻啲movement， 用翻啲動作都係用嚟用去都係嗰個動作。如果你自己又要做翻比較好嗰啲運動啊，大量啲運動都對自己工作嘅時候都好啲，身體健康啲啊嘛。咁 同埋我覺得咧，人嚟人都係一個特點，就係佢哋都中意曬太陽同埋中意户外嘅。咁我覺得就算你話中醫嘅角度都係個喎。如果呢、季節咧曬下太陽咧，都可以通下啲經絡啊，循環又會好啲啦，健康又會好啲啦。中醫成日都話啊嘛，曬背脊就會好啲噶啦，個人血氣又會好啲。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户外活動嘅同時咧，除咗真係有個運動量可以消耗下啲卡路里同埋熱量咧，其實對於身體都會好啲嘅。不過當然唔好暴曬嚇，即係唔係叫你由朝曬到晚喺個猛烈嘅太陽底下咁樣嚇，即係叫做間唔中吸收下新鮮空氣同埋咧曬下太陽都係舒服嘅。咁、但係咧除咗話保護自己嘅健康同埋對於自己體重有管理之外咧，我哋都有一啲相關嘅資訊咧，同保護自己同埋身邊人咧有關係嘅。 Nah ini untuk supaya di rumah itu ditiadakan kekerasan dalam rumah tangga deh. Karena kekerasan dalam rumah tangga itu menyakiti bukan cuma anak kecil tapi juga orang dewasanya. Karena buat keluarga anak kecilnya itu personalitasnya itu berkembangan itu bisa terganggu dan juga anak kecil merasa bingung, tidak berdaya, dan bahkan belajar ya memakai kekerasan untuk menyelesaikan persoalan. Jadi kekerasan itu tidak bisa menyelesaikan apa-apa, cuma menyakiti keluarga. Jangan biarkan diri sendiri dan anak menjadi korban kekerasan rumah tangga. Minta bantuan sekarang, boleh telepon ke hotlin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di 2343-2255. Dan anak-anak tidak seharusnya kena semua bentuk dari kekerasan. Jadi bantulah. Jadi kalau seandainya melihat kalau ada anak kecil yang lain yang juga menderita karena dianiaya, ini dilaporkan. Jadi boleh telepon di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sekali lagi. Karena kekerasan dalam rumah tangga dan juga pemukulan anak kecil itu adalah tindakan pidana. Boleh telepon ke hotline-nya di 2343-2255 atau ke website swd.gov.hk untuk melapor atau mendapatkan bantuan. 保护儿童啦，绝对系需要嘅。咁家庭暴力咧系非常之唔要得嘅行为啊！咁如果有需要嘅人士咧，都可以致电社会福利处嘅热线电话23432255，寻求相关嘅协助嘅。咁另外亦都有啲抗毒嘅信息。 Dan katakan tidak pada narkoba karena terlalu banyak cara untuk menikmati hidup. Tidak peduli apapun yang mau kita dapatkan, kita harus tahu caranya untuk menahan untuk mencoba narkoba ini. Karena memakai ganja atau kanabis bisa menyebabkan kecanduan, halusinasi, kecerdasan berkurang, cemas, depresi. Jadi biarlah hidup kita itu bisa bahagia tanpa narkoba. Jauhi ganja, katakan tidak pada ganja dan bahayanya. Kalau mau minta bantuan, telepon 186-186. Kalau mau kirim pesan, boleh ke nomor 98-186-186. 远离毒品咧，我哋个个都知道吓。如果有需要咧，寻求协助嘅话咧，可以系致电翻186186嘅。最后亦都有啲疫情相关嘅信息要同大家讲一讲嘅。 Jadi pemerintah Hong Kong juga memberikan vaksinasi gratis untuk COVID-19 untuk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dari umur 12 ke atas. Jadi boleh bikin janji lewat online booking system untuk menerima vaksin di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 atau CVC ataupun klinik publik, atau bikin janji untuk vaksinasi dengan dokter privat. Jadi CVC-nya itu diperkirakan akan beroperasi sampai akhir Desember 2021. Jadi pada hari yang sama juga di CVC tertentu akan diberikan distribusi tiket untuk orang yang belum booking ya online, supaya bisa menerima vaksin pada hari yang sama di waktu-waktu yang ditentukan. Nah, umur untuk mendapatkan vaksin BioNTech adalah 12 ke atas, untuk vaksin Sinovac adalah 18 ke atas. Jadi pemerintahnya juga akan terus melihat ya vaksin-vaksin lain, sumber-sumber vaksin lain yang aman dari perusahaan-perusahaan obat. Pada umumnya, kalau seandainya efek samping dari vaksin itu juga sementara dan ringan, dan pemerintah akan monitor terus keamanan vaksin ini. Jadi vaksin bisa membuat kita lebih kuat melawan penyakit, tapi tetap aja harus protokol kesehatan seperti pakai masker dan kebersihan diri. Untuk informasinya boleh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冇错啦，咁关于疫苗嘅相关资讯啦，同埋如果预约嘅话咧，可以上到www.covidvaccine.gov.hk 嘅。 Dan juga untuk protokol kesehatan sehari-hari, kesehatan diri dan lingkungan itu penting. Jadi kalau seandainya di rumah juga harus bersihkan rumah dengan baik dan siram pipa Utrep seminggu sekali dengan air 1,5 liter ya kira-kira. Dan juga kalau mau bilas toilet itu tutup dulu baru dibilas. Dan di mana-mana pun kalau tempat umum pakai masker dan juga cuci tangan sering-sering. Kalau nggak ada pakai hand sanitizer. Kalau bisa social distancingnya tetap dan juga harus jangan berkerumun. Informasi mengenai karantina atau orang yang pulang pergi keluar dari Hong Kong itu bisa selalu dilihat update-nya di website pemerintah di www.coronavirus.gov.hk。 疫情嘅相关资讯或者要提醒翻自己点样去勤洗手啊，或者系咧清理自己屋企嘅一啲家居嘅相关资讯咧，可以上翻www.coronavirus.gov.hk 啦，了解多啲嘅。今日咧适逢大家嘅假期啦，无论你系隔隔又好，或者你系香港人都好，都希望你可以享受一个美丽的星期天，亦都再一次多谢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支持我哋呢一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咁下个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继续有林慧同埋格先生咯。拜拜，格先生。 拜拜 ，Barbie。 Lakukan omong kosong, tak perlu lagi percaya. Kau hanya pura-pura. Kita di ujung perpisahan, yang selalu ku rindukan. Kau luka yang ku rinduku. Kau luka yang ku rindu. Thank you. 希望咧呢一只歌带俾大家嘅好心情。而家咧室外录得气温20度，相对湿度67%。呢、這个时候咧要听一听下一个时段咧，我哋下一个时段会系玩玩星期天，继续留守香港电台第二台啊。